好，譬如我發上週號係令我元年五月六日號啊，令我七號啊，星期一嚟嘅，咁就係 今日五月五號， 係啦，出街係六月六號。咁其實本月十年休嘅最後一日，你班社畜下個星期要翻工噶啦，喺本月班社畜。 好啦， 咁介紹自我介紹先，我結答。 沒有， 自己 啦。 先鋪到個我哋漏咗佢，其實因為本應該上一期新聞要報嘅，我 cheat 我都出埋，但我又自己反而唔記得報，唔好意思啊。呢、這個其實都唔係啲咩好消息嚟嘅，副文嚟，因為係現實逃避篇。如果你有聽開 Woke Life 嘅，我諗你應該唔會唔識佢啦。咁佢就四月五號，因為急性嘅心臟衰竭離世，得年31歲， 哇！ 真係好後生。咁佢嗰啲代表作，我諗大家識啦，女表啊 ，Van 嗰啲啊，都幾首。我諗應該聽過，聽開 Woke Life 嘅一定會知，冇聽嘅都可能會聽過下咁樣嘅。咁就好。因為有一個其實我覺得呢個圈子咧真係好容易，好啲嘢都話呢個猝死嘅好快圈子嚟，因為佢生前其實都係點講？因為佢簽咗約啊，即係組 band 啊，然後簽約啊，全個巡迴，佢而家其實全個巡迴中㗎，所以佢個巡迴演出係佢所屬嘅團體個巡迴，所以咧要取消退票啊嗰啲嘢，即係佢嗰一批即係而家係30歲附近啦，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啊。嘅 Woke Life 係好要多啦，其實即係好似隔一段短時間咧，就會有一個好有名嘅，啲冇乜名嗰啲咧，我就好少係。 唔 係 應該咁講就係冇名嘅死咗你都唔知啦。 我知道，但係我唔會喺度，唔會特登攞出嚟報，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因為人數基準問題啦。咁但係真係個，但我個發現就係個咁話喺呢個年紀。就過咗身嘅人咧，係個比例係非常之高嘅，因為啲我諗啲人都係爆肝爆得太勁，即係我哋呢二十六 B B 就其中一個例子嚟噶啦，就係嗰啲搏到搏到盡啊嗰類，即係因為而家佢個死因係急性心臟衰竭，即係咧係 死亡筆記最 嗰個係心臟麻痹，嗰個係心臟麻痹。 你講嚟嘢嘅，都 係嗰啲。即係點講啊？唔應該係一個30多歲嘅正常人。會嘅正常死因嚟嘅， 簡單講句就係過勞死。 係雖然佢唔係啲黑心機嗰啲，但係個即係好有可能係啲真係類似過勞死嘅嘢嘅 現。即係過勞死咪就係嗰類嘢，即係攰。 搏命搏得出， 仲要揸乾咗自己精神，鳩嘅整你心內攰啊嘛，就成啲嘢。 咩好明啊？ 嗰類啦，即係擦傷擦太緊要嗰種 咧，幾可惜嘅。 嗱，第一個又係傅文嘅講咗先，就係。在四月三十號，在星月飾演朱怡嗰個演員，叫做先，我唔識讀佢嘅英文名，好似係啊 ，Peter McHale 啊，就過身，咁就應該拍完，唔知佢因為星戰咗之後，唔知有冇角色，好似冇嘅星戰之後就，即係咁就之後嗰套連尾嗰套我唔知咯，應該冇佢角色啦，咁就過身啦，呢個演員，啲星戰 fans 有遠識㗎啦，呢啲，因為不過佢都年紀大把啦嘛。當然星戰而家咁40幾年咯，咁就 OK 啦。因為呢單嘢，因為我唔係好熟呢個演員，好難去講得太詳細，冇出手。好啦，著咗令和元年啦，嗰日朝頭早咧，我就喺電視睇完交實玉帶儀式嘅，即係佢因為原來天鵝登基咧，佢就喺儀式間房度將 三個草地經同埋落天學， 好似冇啊。冇鏡啊，得玉同埋 即八神劍咗， 得玉同埋劍就同埋兩個玉璽，就簡單咗個交接儀式，真係好簡單，五分鐘都唔知有冇，就係、是。 喂，等陣先，我唔想睇交接儀式喎，你去東苑睇下先。 嗯， 係啦，出事啦， 東苑 都播， 唔係東苑佢以前唔播係純粹因為突發事件，佢冇時間處理，但係呢件唔突發㗎，成結成幾差唔多叫做。一年前大家已經知道有呢件事嘅，當然 好就大家知道準備。 你仲要就好簡單就話，佢請幾條友走去，唔使請幾條友，分鐘可能純粹係同一條 channel 租啫嘛，租個 channel 唔 係 租條，咪就私人播咋。 個 channel 租 條 channel 播啫嘛，佢揾幾條 up 啫嘛，好低成本啫，同佢做綜藝節目一樣嘅，低成本冇所謂。你話做突發即係話大地震啊啲，佢冇發到，一定要嗰啲就佢做冇做唔到啫嘛。但係啲咁樣一早預咗嘅， 另外放心啦，你。之後其他後續的追蹤新聞咧，佢都依然係冇報導。 即係廢 sales 嚟 嘅。唔係廢 sales 啊，係佢冇咁多記者， 冇咁多人走啊， 冇咁多記者跟住人哋可以大啲嘅電視台可以成組人走，跟住佢可以唔止一組兩組人，一組跟住阿明雲，一跟住阿德仁，可以咁樣去跟住係不斷咁報。 但係嗱，佢安就佢已經冇辦法喺皇宮面前整個 cool 追住新嘅皇后話事影啦。佢只係佢 share 條片 ，share 嗰條即係 share 條片嘅啫。咁播完就 OK 收工咯咁樣。 即係因為呢個交接問題咧，呢兩個禮拜我記得最多都係啲什麼平成最後啊，真係平成最後啦，因為真係嘅 last 幾日有啲咩平成最後啊，即係或者係呢個平成年間啲咩榜啊，乜榜乜榜啊， 平成最後星優結婚啊嘛，三心 見得最多嘅榜係就通常唔係十大八大，係每一年抄一套。揾一套嘢，如果係歌就揾一首歌，如果係動畫揾一套動畫，漫畫揾套漫畫，逐年咁樣去數，跟住咧，因為呢啲咁嘅蠢事，唔係話蠢事啦，呢啲乜跟風嘢，其實我都做咗嘅，我都有做到，而且仲要賴 Q 咗嘢。因為佢平成有31年，結果係長得就係我兩頁十。不過呢個我自己嘅問題啦，唔該。結果就係、我覺得其實就係、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超過五年出世，即係唔係即係最滿嗰一年啦，但係最滿啦。 啊，即係啊，係啊，係喎，我身邊得一個朋友係平成人嘅啫，全部都超和遺物嚟噶嘛， 係咯，唔係你老病嘅。 喺兩年前，我已經 聽個個都變咗咩平成 州啊？嗱，喺兩年前，當名人上皇宣布退位嗰時候，我已經話啦。發達啦！以後我轉成恥笑平成人啦，你老啦，以前不平成有成話我超和古董啊嘛，而家我轉成恥笑平成人古董啦，幾開心啊！ 冇用嘅，咁你要明白，無限係有兩級嘅，我哋即係你笑佢哋過咗已經過咗一個年號，但係我哋過咗兩個年號。 唔緊要，大家都係老，冇分啲下，分啲下波曬。 咁啊， 咁啊，因為咁樣變成咧就係、是、我其實我幾歲已經入咗平成年㗎啦，即係我。由細個睇嘅動畫又好，漫畫好 game 都好啦。由我有意識開始，就已經係全部都係平成啲嘢嚟噶啦。即係回顧平成，係等於回顧自己人生。即係我所以我睇嘅時候，我真係自己做完之後先發現，點解啲人咁飄中意回顧平成年？因為對現在最活躍嘅世代，即係理論上啦，30多歲係最活躍嘅世代啦，通常都係嘅人嚟講，對佢嚟講，平成年就係佢嘅人生全部。咁佢回，咁佢就變成有個機會俾佢回顧之前嗰啲人生。我而家就解釋翻點解大家啲咁 Q 中意就係回顧平成年嗰啲嘢啦。 講翻平成咧，其實有一個比較現實嘅問題就係年號啦。嗱，我部機我用 Mac 嘅，咁 Mac 佢本身佢可顯示有年號，即係可顯示嘅。佢一度寫住平成31年啫。 好嘢。 因為未解釋就係更新，未更新。 呢個日本政府有解釋到嘅，佢。只能揾炸街 P 九加班，將最基本起碼必要嘅系統喺5月1日之前去完成個更新，然後其他啲比較非必要，即係講緊必要係講緊緊急嗰只，即係你唔改會死人冧樓嗰啲啊，即係譬如醫院啊嗰啲記錄嗰啲嘢，即係譬如你 因為本身係重用嘅年號啊嘛， 咁咪出現咗一個假手情況，就係我去存錢發覺。跳回一年都變成1989年 咯。 佢唔係另外一年咯，係咯。 即係佢會出現咁多嘅情況，但係呢類嘢就係啲包質幾嚴重。 即係佢似千年蟲咁嘅情況 嚟。係，其實同千年蟲係一樣原理㗎。不過就日本我今年點解會咁即係咁出現啦？咁 我唔係台灣都有機會有可能。 民國180年啊嘛。 我唔知啦，之後 台灣可以，因為民國 100年咧，就個之前個情況就係非常之少嘅。點解台灣會咁嚴重咧？就是、因為咧，佢當年面對千年蟲的時候咧，佢哋發現如果我用平成年嚟做，喂唔係，佢哋唔係用平成，佢哋如果我哋用超和年，用超和年啦，用超和年嚟計數嘅話咧，咁要超去到超過100年咧，其實仲有相當多嘅時間。即係講緊面對千年蟲80年代的時候就話，咁嘅情況下，咁我哋咪 拖就 將佢改為超和，用超和年計，咁啊去到100年先會出現類似千年蟲嘅問題。咁啊，當然啦，90年代就會有啲人就用平成年去計，咁可以skip 咗個千年蟲嘅問題。即係因為呢兩個情況出現咧，就會變成咧平成32年。同呢、這個超和100年兩大筆， 就會在近短期內啊，超過100年應該會在幾年內會再出現嘅。 2025年， 因為而家平成32年嘅問題出現咗問題之後咧，大家就開始發現啦，就係話大鑊啦，超過100年 會仲大鑊嘅喎。 冇乜嘢嘅，超過不死咯。唔係 唔掂關事啊！超過100年你先冇計喎呢個嘢嗱。點解咧？依問題咧就係啲舊機器問題，因為你知嗰政府嗰政府機關咧，嗰機器好舊啊嘛，咁佢可能 幾廿年前嘅機咯。 即係佢唔係，好簡單，對佢嚟講，乜得順德冇問題，我未擺託啊。 就仲有就我就喺 Twitter 度見到一個好唔係算好重要但好有趣嘅嘢，就係、是、有間鋪頭咧，喺個鋪印嗰啲發票。 超和年代嗰陣時印。 超和年代印多咗，結果成個平成年都用唔曬，咁佢現在咧只要將個超字改咗個零字，咁就可以 咁 就 幫佢俾個人。 呢、這個都簡單啲，就佢買電啲機械啊，即係一機械電腦早年電腦機，但係當時電腦工程師有啦。喂，我冇諗過你又喺30年，你仲係仲未解決問題啊嘛？我啱嘅喎，即係當然就係30年後都怕你唔用啲機器啦，係嗰時先啦。咁啊，後屘翻契仲用緊就係咩？ 因為講緊千年蟲嘅問題，其實係講緊70年代遺留落嚟，諗住30年、廿幾、30年足夠你解決。 退曬休啦，班友。 咁嘅即係呢個超和同平成年啦。 即係簡單啲，佢 乾淨 到不死。 平成年嘅問題就係調翻轉啦，其實個系統上就係、是，因為佢會繼續喺度 counter 個平成年，但係問題就係、是、佢現在平成32年係不存在嘅，不存在嘅年份嚟嘅。咁樣嘅話咧，所有標記為平成32及以後嘅年份嘅嘢，就會變成一個無法定義嘅時間。喺電腦入邊就好驚呢類嘢嘅，好容易就出翻，好容易就會 出翻，已經出咗啦，已經有啲地方賴咗嘢， 唔少地方賴咗嘢。 所以而家啲 engineer 日本嘅搞依方面 engineer 係個慘叫嘅喺度， 連 日本舊你資訊係用， 連日本政府本身佢都話佢較為次要嘅，會目標喺趕喺5月7日，即係聽日或者後日啦，即係時間，即係總之放完假之前。盡量搞掂佢，因為而家放緊假咧，相對比較少嘢運作緊啦。你一放完假正式翻工嗰一日咧，哇！ 有交易流啊！ 大混亂啦！你譬如我哋股票市場交易，你銀行系統要開始做結算，即係佢哋嗰類 credit card 嘢，哇！我諗真係幾亂大鑊。 不過 Vino 我就唔知點啦，咩咧就已經講咗啦，因為佢而家個新 OS 咩 OS 新更新咧，就已經 beta 緊，就會計翻另外元年嘅，即係R01、R00啊。因為佢零元年，因為唔係01年啊嘛。 比較近期嘅系統其實都比較少呢咁嘅問題，因為通常比較近期嘅系統咧，佢係用西元計數，然後將佢顯示的時候選擇顯示為平成。咁樣嘅情況下咧，咁佢通常就唔會有呢個不出現嘅，因為佢最多顯示錯誤了不起就平成32年。咁唔會喺系統上面，點解我哋會覺得佢會咁麻煩？因為佢系統有啲報道係喺系統入邊個計數已經係平成嘅。系統入邊，如果你個計數用公元計數嘅話，係唔會有呢個平成32年嘅變化。就算有都唔會令個系統崩潰，咁都只不過係貽笑大方咁解啫嘛。但係而家就有部分系統咧，佢真係用緊係佢入邊內部計數啊，都用平成計，因為平成計嘅話咧，佢直接只用兩個碼就可以計完個數啊嘛。你用公元數嘅話，就要用四個字。四個數字先可以計 啦。我堅大鑊啊！而家 當年慳位慳埋啲嘢，同 唔係當然唔係正常嘅，即係當年佢你諗下，當年嗰啲。段 K 對即係對必段必計，咁慳一個字噶嘛？嗰年代， 嗰個年代係 少啦嚇。即係嗱，講完啲比較依個少少科技嘢，講下啲動畫咧嗱。 我想繼續講啲 IT 舊嘢。 好講， 即係不過呢個就輪角新聞嚟嘅，就呢個唔知各位有冇 Bilibili 帳號啦嚇？即係我就冇嘅。就如果各位有嘅話咧，就 爆 其實你冇任何辦法㗎，你唯一嘅辦法就係、是、如果你有同 Bilibili 帳號共通密碼嘅任何密碼，你改丟曬佢。點解？因為個問題就唔係你個密碼俾人洩漏，因為你個密碼俾人洩漏，你就了不起咪改丟咗佢咯。因為而家個問題咧，佢俾人洩漏出嚟一個係乜嘢咧？係呢個 admin 嘅密碼，即係又可以存取到騙到你，即係講所有用戶啦。嘅帳號密碼權限這個權限嘅帳戶嘅密碼洩漏出嚟，就相信啊這個冇辦法證實。總之就係、是可以知道咧，就係有人將佢掟咗上去黐住同一個啲寫程式共享嗰個使嗰、那個使用嘅，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因為我唔用。嗰、那個掟咗上去係將所有呢、這個 Bilibili 嘅源代碼掟曬上去。 咁結果係會首先第一樣就安全問題啦，就係、是、因為佢包括埋呢、這個admin 密碼、admin 帳號密碼都掟咗上去，然後所以佢哋只要持住呢個密碼就可以睇到曬所有人嘅密碼，你改完都冇用，你改完佢都係見到你新嗰、那個，即係所以不過我相信佢應該好快改咗，我唔知道，因為我手上冇揸住。咁、然後仲有另一樣嘢就係爆咗佢入邊啲下邊啲內碼出嚟，咁就會有啲咩假裝中獎啊，啲假計數啊，啲觀看人數嗰啲啊，啲灌水啲嘢全部寫曬出嚟。誒，仲有啲內部員工或唔係應該啲 IT 狗啦，啲馬龍寫嘢的時候入邊加注解喺度開啲幽默玩笑嗰啲嘢，係啊，即係全部爆曬出嚟。咁大家見到嗰個片嗰、那個佢嘅舊嘢係，佢啲點講啊？啲咩狗屎垃圾俾佢出曬嚟，全部 show off 曬，即係呢啲咩居民啦、啊？點解居民、啊？應該係因為啲人就係俾人炒嘅 IT 狗報仇嚟，即係佢冇辛苦算係咁噶啦。即係呢個 IT 界成日講嘅，有咩事又慘嘅？呢個上間目錄星點 RM， 即係咁佢就因為前一排佢裁員啦，Bilibili 裁員，裁咗唔少 IT 狗走，咁就呢兩件事相信有可能。 手足聯盟 IT 狗啲發 言。係啦，有可能係類似乜嘢咁咯。 嚟講下一單就係啦，我親愛阿寬叔又有得新料，佢個攬都俾人冚咗。 呢、這個即係點講啊？呢條友仔佢啲咁嘅言論，老實講，俾人播，我覺得真係。理所當然的事嚟嘅，真係係違反使用規約、使用條約啊，涉嫌違反使用條約，所以幫咗佢不過具體違反邊個就好似冇提佢翻邊一條就好似冇提到。 呢種人都唔講，即係講詳細嗰啲。 我相信都係啲咩乜出煽動性言論之類嘅。 我哋咪遲你啦，即係 點解我冇辦法發現咧？因為咧連個拉有公佈嘅。又有個佢，我唔知佢係公佈定咩，總之佢有地方官方的去説明嘅，然後因為連個説明網頁咧，而家都係404。係 啊， 所以我記得當初睇嗰陣時都係報告，我淨係話佢違反規約嘅啫。咁啊，相信係因為啲咩受黑言論啊、煽動嗰類嘢啩？啩真係唔知。 但係我親愛寬叔喺炒花生啊、網線風點火熱啊咁高明，估應該係嗰類有關啩。大嘅啦，未必啦，差望咗佢咁樣啦。咁依單嘢就冇乜啦，總之阿寬叔就係一連有新聞嘅。 咁呢次就唔係佢播新聞，所以就報一報啦嚇。 嗱，講咗單就係成日都唔係咩睇翻就係瑞芳維美就開咗間免費聲音學校，就係話到明嘅就依間學校咧就係、是、除咗1000蚊報名費，即係嗰啲嘅證嗰啲文書費之外咧就唔收費用。就係、是、即係又係嗰場啦，即係冇睇，即係簡單就係開佢分開兩組，一組咧就係俾一般人讀嘅，一組咧就叫做你有咩一技之藝場啦 ，pick up 嘅分 A B 班。咁睇完佢嗰、那個即係嗰啲收生條件咧，似乎就係咩俾一啲做聲優但冇正式受過聲優訓練課程嗰啲人讀嘅，似係嗰種佢上嚟。即係我唔理佢阿瑞豐大車喺佢嗰個即係個網頁嗰個免費校講嗰啲門面話啦。但從佢大意嘅上理解，我理解就係佢講我即係開俾啲做聲優出咗啲想做聲優或者出做咗聲優啦，但冇做正統聲優訓練， 即係呢個先上車後補。 係啦，嗰類嘢，因為應該呢樣書太多。 其實係相當多，唔係話乜嘢，只係有譬如話由呢、這個由女優跳過嚟㗎啦，由呢個話劇嗰度跳過嚟啦，即係因為雖然佢哋接受嘅訓練有時可能好相似，但係仲有少少都係有少少唔同出嚟，點話？因為比較似係有一個，與其話由零開始訓練，比較似呢個矯正班咯，即係你啲演出嘅矯正班。 因為點解我會咁睇咧？因為佢又話到明就係歡迎入咗行嘅人報名，但請唔該同你事務所講，即係話。我已經是某個事務所簽了他的聲優，或者某個演員是某個經理公司事務所的，你又來讀 OK 沒問題，跟你事務所說你做給你就可以了，不是你事務所債我怎麼辦，但是事務所就可以了，那事務所即是已經說了，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因為免收錢的，但是這個對於業界好事，因為太多這類，因為差不多就是什麼人都走來做，什麼行業的人都走來做聲優， 莫名其妙的很多是有些人真的不用怎樣學的，一來到整個聲音出來，更多是完全不像嘛。 咁 我咧有必要嘅啲嘢。 咁我咧就有時就唔可以咁咩咁睇咁樣啊，覺得咁變得佢哋問題就係、是、可能佢哋接受嘅訓練同聲優真係有少少。 同埋一樣最麻煩就係、是，如果你話係新人，即係十幾歲靚妹仔，因為佢話唔明嘅，中學生都得嘅，中學都即係你話十幾歲啲啱俾聲優選拔啲， 少咗年嘅又逼啊！ 唔係就唔逼，又唔逼啊！達成啊！達成美少咗嚟啊！完全 我記得14歲出道， 佢完全冇受聲優嗰邊，甚至唔係呢個圈嘅人嚟嘅。因為你話又逼都仲叫做係演藝藝人界上嚟啊，但達成啲連藝人界都唔係，純粹普通人。咁呢度都仲好啲，事務所咁嘅靚妹仔，佢仲會揾阿冰上公子同你手把手慢慢教你。但係學更多就咩啊？我係演員，舞台劇演員，我紅咗㗎啦。但問題就我到嚟。我又不好意思叫人夾，唔通佢走，唔通阿發可以發風買嘢？依類咁嘅級，依類咁嘅喺演叫識演戲就走出名堂，佢仲走讀聲，走去代讀冇讀話讀聲優課程咩？冇可能噶嘛呢啲。即係有時紅咗之後好難去，但係呢班好啦，佢話明嘅，歡迎啲就職人士嘅，你入去讀，佢教你，等你有翻即係重新練翻基礎，我覺得好事嚟嘅啲。起碼少啲咩少奶嘢啦， 少啲我哋睇動畫，少啲奉旨棒讀啦，大佬啲唔奉旨嘅都棒讀啦，少少啲，因為其實我哋真係成日都見到啲咁嘅人。 係咁有例嗱，唔係個個都係小片村簽名， 唔係個個都係天才啦， 唔係棒讀就成為咗你嘅 style 有，但唔好期待你自己係一個練翻基本功啦。好咁就依家。 仲有講到平成年咧，就仲有一單係喺呢個平成最後嘅。其中一樣就超會議，今年點講咧？即係佢相對於最高峰時候咧，因為我印象中超會議最高峰試過有廿幾萬嘅，今年就由呢個上一年2018就161,000人，咁啊今年就168,000人，個零頭中嘅零頭咧，你就可以當佢保持平穩啦，即係點講啊？肯人趌過去就已經係嘅人咧，都係。不會再太有 啲咩？呢種穩定嘅啦，嚟一鏡都會嚟，你唔會嚟嘅都唔會特別你會嚟，成為咗一個穩定定嘅，係咁多人咁多人噶，最多啲浮動性一兩萬上水下水嗰種嘢咯，即係 commit cam 咁咯。你其實多幾萬兩萬啫嘛。 commit cam 有少少唔同 ，commit cam 問題係容量問題，佢真係塞唔到最多啲人噶啦。即係佢理論上可以嘅，不過晏晝即係點話？佢如果算全日都好似朝頭早啱啱開場咁密咁逼， 就冇人噶嘛。 但正常唔可能噶嘛。所以其實佢係超越咗個容量極限嚟，咁就有少少。不過到總之就係想佢死嘅就唔好意思，佢而家就目前都還算健康康，未死得咁咯。即係因為即係之前我真係覺得佢會喺一兩年之內收工嘅，真係有機會會出現咁嘅狀況。過算啦。 嗯。 好啦，咁啊，仲有單咧就鄰國事務的唔係我都係講，我哋睇嗰啲日本花邊新聞先。即係咧大家知道刀劍亂舞啦，即係呢個刀男人啦，風清。 刀男 咯。佢哋有一個好得意嘅傳統嘅，就係佢哋會開播新刀的時候，開新角色嗰陣時咧，就眾籌，將籌咗嘅錢咧攞嚟打咗一把，將佢入邊嘅嗰一把刀啊，重新做一把仿製刀，仿製佢嘅刀攞翻去神社去做 供奉 奉納啊！咁啊，佢會咁樣做。咁咧就佢新嗰把咧，我就捐多人數，佢睇下哇黐線，過18,000,000、100,000、800,000、5,000,000，佢目標係1,000,000，超額咗5倍5,000,000去做呢個奉納即係覺得呢啲婦女啲力量實在太恐怖，5,000,000啦，好，即係佢仲要係講緊呢樣嘢係冇乜嘢點講啊？冇乜嘢即係你唔同你做你眾籌一套動畫，你做完就有得睇。你做完之後咧，基本上你冇乜享受到嗰件成品嘅，除非你真係走去參拜啊嗰類嘢，你先有機會見到件嘢。即係啲，但係佢哋見到個好似係呢個數係破曬記錄嘅，破咗之前記錄，因為之前都係講緊。1,000,000-2,000,000左右嘅，2,000-3,000都係極限嘅。今次去到5,000+，仲要未，仲要係呢個我見嗰陣時係5,000,000，仲係未完嘅嗰陣時，即係我唔知後屘仲有冇多，仲有幾恐怖嚇，睇睇啫。 5,000咁樣嘅錢，一般啫，有錢。 即係啦， 哇，咁啊，真係 睇下仲有咩咧？ 輪到呢兩輪國事務了。好啦，啱啱嗱，首先要呢個澄清嘅 fake news 時間係啊，呢個你知大陸好票多啲啊嘛 ，ACC 嘅 fake news 特別之，大家見到就誒，我諗可能大家都聽過嘅呢個 fake news 係講咩？講你唔係誒講誒禁止呢個任何液體噴出嚟。 OK 嚇。 這個新聞是假的 fake news 嚟， 好簡單嘅喎。如果佢幫你講嘅話，咁啊唔使整 test 上嗰啲特別嘅 test 上，仲好啲嘅。 啊，即係嗰個我唔知邊度傳出嚟啊。總之就我見就吹到幾行啊。因為咧，如果係日本或者香港，香港比較麻煩啲。如果日本嘅料咧，你要知道係咪真嘅，好簡單嘅啫。你揾下條，你揾一段料係咪大，主要都係大陸度傳。咁如果主要都係大陸度傳咧，就99%都係假嘅，因為。但係呢啲咁嘅新聞就中國本地的新聞就呢個喺大陸傳為主咧，就好正常嘅事，所以就好難去判斷嘅。不過就相信呢個係假，就即係嗰啲咩嗰啲內容農場啊，嗰啲什麼微信公眾號咯，嗰個 救 出嚟救出嚟嘅。 因為大陸太多古靈精怪咁嘅新聞咧，你知道佢 信息封閉啲人。嗱，啲嗰啲什麼死人公眾號嗰啲或者直接講叫內容，嗰啲咪內容農場，為咗吸引流量，咩都做得出噶啦。如果唔係，點解成日話啲內容農場係 fake news？fake news 咧，就係咁講啊嘛。即係不過嗱，呢單就假嘅，仲有一單就應該係真嘅，因為係騰訊自己講嘅。咁就騰訊佢就話佢公布就係呢個新又出呢個新嘅呢個青少年電玩管制規例。就唔係官方法例嚟嘅，係佢哋自己內部嘅。 咩啊？呢個16歲以下禁止進場。 這個呢個咧，如果你淨係講呢幾粒字咧，都係假嘅，都係假新聞嚟嘅，因為佢唔係咁唔係去到咁絕嘅，但係好。但如果係呢幾個，如果你話十六歲以下禁止進場，真係好吸引人個目光啊嘛。 咩？ 純粹係只係話佢提出個機制。就是話容許呢個家長識嘅佢會識咗佢呢個十六歲加，即係佢會睇出一個分級，就係十六歲以下嘅分級，佢會俾你家長可以直接將佢唔允許你嘅子女去玩某啲標明咗十六歲以上有呢個標籤嘅遊戲，可以家長可以選擇，咁就唔係話強制嘅，因為唔只係講緊你家長，因為佢。其實實名制咗好耐，我印象中就係佢，因為你實名制之後有年齡噶嘛，咁變成家長就可以話：，我唔想我細佬玩到某某 game 喎，我揾唔到例子啊，我意思，我唔想去玩某某 game， 咁我就可以揾翻我自己個仔個仔個帳號，嗰個因為實名制咗啦嘛，我咪知道邊個帳號我自己個仔咯。我聽話呢個我仔呢個就係我係佢家長，咁我就當然係講緊你之前實名制嗰時 set 好咗呢啲關係啦。 你家長。 我不知道 但可以理解嘅喎， 所以就唔係某啲內容農場講到咁誇張，話禁止十六歲以下遊戲啊，係就如果你個家長唔係咁萌塞，又或者你個家長或者你唔係玩到佢，你個家長發神經， 唔係喺家長嘅資源， 又或者係你根本就冇連結好你冇連結你家長嘅帳號，諸如此類，你係冇事嘅，咁啊咁咯，咁就呢個 fake news 同真 news 嘅嘢嘅， 亦都係世界 嘢嚟㗎。 好啦，講一單其實都算一單嚴重新聞咧，就柴田亞美呢個漫畫家都算有幾有名啦都。咁佢就上電視節目就講開佢啲吐苦水啦，就講佢即係坐喺窮啲政治人嘅錢，就話佢生活空虛，銀行攞俾啲錢係咁入嚟，但係佢生活空虛做啲咩就係每日就係飲酒，醉酒咧就瞓喺地板度。屋企有豪宅一次俾錢嘅，好多錢啊！但係 咩啊？收板度收到唔 得，收水遠都大，完全冇任何寄託啊嗰種啊！ 咩啊？八歲生活都話阿歐長唔係好想要嘅咩？ 咁佢嗰只叫乜？完全係 嗱，五兩歲未結婚，有就同只狗有相依為命，完全入除失錢之外，任何嘢唔滿足。總之係想瞓又瞓喺走廊度，一係一飲酒咧就知一飲酒咧就一紅咗就一支箭一箭開。唯一嘅越係嘅方法就係睇出國比賽又嗌。 呢個人生真 係， 而家 唔係 人生輸交 嘅啫， 唔 係 贏家。 佢自己仲講，佢喺節目仲講話，你俾漫畫錢俾我飲酒啦。即係呢度咧，我諗起阿董博賢喺漫畫群自己要講漫畫喎。一個你以為一個漫畫一個靠漫畫揾食嘅十幾廿年嘅人，點會係成熟嘅大人嚟㗎？ 呢啲好似我哋上一次都有提到， 即係陳亞美就呢類啊，就係立學期好正常咯，即係當一個漫畫家。由朝到晚，不論佢係用電腦對住電腦畫漫畫，即係如果用電畫周刊漫畫都要助理㗎啦。因為余海你就可以唔使請助理，因為余海你可以漫畫畫，但係周刊嘅話，你唔靠助理幫你執稿嘅話，你真係畫唔切嘅。好啦， 一個夠錢請 唔係嗱，當你好啦，當你有四個助理啊，周刊一個漫畫家四個助理，你每日見到你會見到我嚟做咩？實你站編輯，你一個係咪見到一次定兩次？而你嘅所有嘅生活就做咩？對於台用電腦。以前對住畫，對一張畫紙，對一堆畫紙，畫紙，一句白話，一句白話四至五日。如果你嗱，我唔好計你唔大植樹啊，佢成日上電視啲，或者唔好計阿董會揾咗去 B K 擺檔，你人生全部喺一個 office 做數嘅，你邊可能成熟嘅啫？你根本人都見唔到喎，冇話結婚啦，即係揾高橋美簽啦，佢冇可能即係揾就係，除非你同時先結婚嘅啫。 唔係喎，好大個股價喺你面前。 唔係佢係例外㗎，佢 真係人生贏家嚟嘅喎，佢真係又收到版税，跟住阿羅又結到婚，又已有女。 唔係嗱，漫畫家好啲相對講，嗱，漫畫家佢相對講會比較容易見到你誒，會見到圈內，因為佢嗱女漫畫家佢可能即係困住間房困咗幾廿年㗎，你要識嗱，你係啦，唔好已經唔係講識唔識到好難嘅，係好難，男人識到難啊。 唔係知己啦，冇啊。 你可能即係同編輯我講緊揾咯。 好啦，咁啊，仲有一單咧，應該係算係起上嚟嘅，不過。就呢、這個阿淺倉係美嘅醫生啦嚇，佢喺呢個自己嘅博上邊就公布佢就有咗， 咁而家年假我哋活動暫停。 冇佢會話合理範圍內會繼續工作，咁即係你想佢唱歌跳舞就可能會難啲。 啊唔係，話當年阿邊個嘅咯，突然間唔記得阿大隻叫咩名先，阿朱莎。 我講真，今個都升咗話結婚生仔啊！我好少提，因為你唔知唔需要上台嘅話咧，一般升咗如果大約朝喺安睇完之後開始有唔同嘅做嘢先，前嗰四到八個禮拜唔做節目得咯。 咁明顯嘅， 咪就成你説咁樣，佢重話大堆節目音。 咁淺倉有個問題就係，咁佢要跳舞的嘛？係 呢個先係問題啊！ 拉 闊 就冇辦法嘅啦。 因為佢咪話，所以佢都係話佢話係諮詢身體狀況，因為。如果你係坐定去講的話，去語音的話，應該咧就真係只有最後嗰幾個禮拜係要停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唱歌跳舞嗰類咧，咁我諗就比較困難少少啦。 預拍呢條咯， 因為佢冇講，因為佢仲目前都未掌握到具體有啲乜嘢可以唔可以做事，所以佢未講。但係就你都可以估得到，就係太激烈嗰啲就你呢一年你都可以。係 咯，都話冇提見到佢咯，最多即係六 因為佢嘅情況係未去到需要，即係依家時間仲早啊。佢已經俾人因到嗰個叫做幾時需要放假，或者係點樣係。即係叫去調咗啲表演嘅，因為太麻煩啦，有時因為要演出，所以佢好麻煩。一結婚之後，尤其是即係唱歌跳舞先，又特別麻煩嘅。 不過就睇個時間咧，就應該係其實佢應該係為人早期就已經宣布講咗俾大家聽嘅，因為我相信佢唔會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有咗仲少人飛少人跳噶啦。咁要計咁啊計翻條數就應該我諗。都 應該都是今年年底左右啦，佢會暫時會因為有段時間會唔見咗人咁樣咯。好，就咁啦。 好，咁嗱，有一單其實係唔係新聞，唔係特別之風嗰只，唔係唔係新聞嚟嘅，係啲小花邊，就係咁啊！遊牧兵咧就幫呢啲黨啊 CD 就寫劇本同埋做角色原作協力。咁佢宣布咗咧，就喺今日星期日十月，嗰邊5月6號定面幕嗰日。面幕咁就今日同志面幕就啱有3天會宣布。咁佢話：咁呢個新人，呢個新中人咧，聲音話仲有消息咧，一定話結婚噶嘛。跟住咁佢就話。唔係結婚，佢邊結？我結婚啦！唉，佢喺前線咁，你真係好去噶啦。我身邊啲朋友全部結曬婚啦，已經。呢啲老肯啦，因為即係呢個重新講句啦，都係星優咧話俾即係仲有消息公佈咧，一定係工作 中有成 關嘅。99.99% 唔會有，因為通常結婚咧就突然其來冇先兆。 但係結咗嚟你都唔知嘅啫， 係啦。 都有機會嘅，不過通常情況就係伴隨住對工作嘅影響。即係佢自己私人嘅事會伴隨住對工作影響，咁就會係咁嘅情況啊，宣布咯。 即係因為結婚係，即係總之就係呢個係阿遊碧嘅新嚟嘅，因為我其實以為咧，遊碧應該會以畫師出道嘅，畫 嘅咁你啲嘢啫。 唔係咁樣，佢啲人就話佢啦，你做畫師好過做聲優啦，你。佢畫畫已經超一流啦。佢好似都話一路做SGO 一路做直播節目，佢一路話，跟住咧，如果有問到佢咧，佢即刻可以答話，又成個節目1個鐘頭做完之後，追圖畫好真係黐線嘅。好啦，咁大致好似今個禮拜咧頗為靜局嘅，所以我都唔講咁長啦。 冇咩大新聞，就主要係講緊，因為主要嘅新聞大家集中力都去曬去平城同領和嘅交戰， 暫時啲交戰冇特別嘢。 係啦。 放假啦，仲有個超長的假期。 係啦，咁就因為咁你 另外彎等又要等多4個月起碼。啊，唔係喎，下個月。 係啊，今個星期日嗰個已經星期嗰時王已經話啦，平城之鬼，令和之鬼啦。 啊，仲有單差啲唔記得咗呢個唔關日本事，因為台灣好似仲有3個地方嘅，但係我對我有影響咧，應該都係台灣噶啦。這個台灣的 Apple Store 就加價，哇！而且一加就10%，非常之兇狠。 咩消費税？ 唔係， 同佢本底齊。 佢係點啊？首先就係這個，因為台灣就國內個收税嘅問題，電商收税嘅相關法令。因為以前講緊咧，如果我電商即所謂電商，即是我出 game， 咁 game 入邊賣錢，我就係算係電商啦。咁、那個咁、那個供應者如果唔係台灣人的話，唔係台灣公司嘅話咧，咁佢個税咧就唔會收到嘅，就只有係台灣公司收嘅，佢先會收嘅。咁嗰個情況下，但係佢如果佢個嘢係主要服務台灣人，而且咁嘅情況下，佢都會會收你會收你呢個營業税。咁其實都好合理啦嚇，係咪先？你喺個台灣做生意，我收你營業税。咁我全台灣都要收噶啦，冇理由淨係唔收噶嘛，即係咁樣。咁我哋就收咗3% 嘅營業税。咁然後咧，亦都因為台幣走弱啊，喺近期就 一對四啊， 佢就要因為佢入 都係 Apple 嘅匯率啦，係以美金做基準，然後定期調整其他嘅貨幣嘅。咁如果你係跌咗嘅，咁佢唔係馬上跌嘅，佢唔係日日唔同嘅，所以你見。啲嘢嘅價錢係好都幾固定下嘅，係一段時間先會做 即係升嗰段時間，跌嗰段時間，覺得要加係要減嘅先。 係啦，所以佢今次咧就因為台幣有跌咗段時間啦，咁咧有調整咗大概5% 左右。 咁咪即係冇咗台灣人咯。 好簡單，佢日本咁樣，我日本而家日本咧，佢一般嚟講，如果0.99美元嘅話咧，日本110 yen 㗎。 啊，即係因為有段時間係加9 yen 㗎嘛，我記得係加九到100 yen 㗎嘛。係 啊。 即係佢會有咁嘅調整噶嘛？咁而家呢個係屬於呢一部分，有5% 係屬於呢一部分。另外仲有2% 咧，係明代理嘅，即係真係代咗台灣人嘅。咁你可以當成呢個 PPP 提升啦，因為佢會根據當地嘅物價嗰類嘢會有少少調整嘅，若干調整嘅呢個最咁啊，佢呢度會將個佢個數再調整。咁加埋埋咧，就3% 加5% 加2%，啱啱就10%。咁而呢個香港係不再調整範圍嘅。 所以就好吊鬼啦。我玩其中一隻 game 係公主連嘅，講埋名都冇所謂。公主連記得嚇。咁炸 friend 就喺度排緊，誒、一睡一覺瞓醒，我有乜做乜啲嘢全部貴曬㗎？我跟住我打開，即刻打開，誒、冇啊，一樣啊，同之前一樣價錢啦。跟住先大家攞出嚟一對，因為我睇嘅係港幣，因為我用我係香港 account 係去單隻 game， 因為香港 account 都玩有隻 game 嘅。咁用香港 account 個俾錢當然係都係俾香港 account 計嘅，都係港幣。港幣計價係冇喐過嘅，台幣計價先會有喐嘅。雖然啦，好OK 多嘅中文 game 其實港台係通嘅，港台共通的。咁而家啲 friend 已經講緊，我哋不如過嚟香港消費了，因為都係信用卡過啫嘛。係佢哋可以登錄個如果你係台灣人，你可以登錄個香港嘅多 account， 然後單翻你隻 game 用香港 account 去貨金，你貨金嗰下用嗰個 account 入去就得噶啦。咁你貨完之後都係一樣係嗰個嘅，係冇問題嘅。理論上應該算係，總之係規矩內嘅，唔算係違法操作嘅，所以應該冇問題的。咁香港 account 就應該係收台灣嘅 visa， 我唔係好 sure。如果試到得或者唔得，我再話你聽。再講啦，應該係可以 做。如果唔得嘅話，咁啊呢個香港點解唔係有生意做咯？ 啊，順帶一提，之前用有人玩呢招，就係即係美國用美國貨金貨日本 FGO 嘅嘢咧，就俾人封票咗，都係。 咁飛走嘢咧？ 上個月嘅事，飛走石封咗好耐啦。 O K。 飛走石封完之後，啲人用美金咯。 阿某監督咪買用呢招咯。 係啊，咁啊咁就其實咧好得意㗎，因為咧。這個Google Pay 即係 Android 嗰邊咧，其實之前都已經俾這個台灣當局收咗3% 税噶啦，不過佢價錢冇喐過，就即係理論上就係這個Google 吸收咗呢三 percent 嘅增幅，即係佢收少咗，佢收少咗3%，咁個3% 就俾咗台灣國呢個中華民國國稅局啦。咁但係呢個 Apple 就唔買你咗，咁所以而家好吊怪就係有好多雙平台遊戲咧，同一件道具咧，你係 Apple 係貴10% 嘅，即係而家俾人叫做呢個蘋果税，俾人叫做咁就有部分遊戲唔係全部，有部分啫，就為免呢個相對剝奪感，咁佢嘅做法咧就係 我壓得個分咗 佢，唔係佢係加咗 Apple 嗰邊。是 Android 那邊照加價，令到個兩個數字變翻咗一樣，即係都即係啲人就 點講？ 今日斬落，好似斬落咗， 綁喺度要中槍。 即係咁，調翻轉講，你要間公司賺多10%，佢就冇乜事嘅。你叫佢賺少10%咁就， 當然啦。 咁啊幾痛下，即係就係呢個咁，因為好簡單嘅營收咧，係6:4嘅，係。喺個 Apple 嗰邊 ，iOS 嗰邊嘅收益率有60%喺嗰度。Android 雖然用戶多，但只係貢獻咗40%左右嘅比例嘅。 即係百二 喺度。係啊，所以就所以啲人先就係串鳩嗰啲人就係啊嘛，話佢哋負撚貴啊嘛，就大家都即係何苦玩家之間何苦相互相逼？係不過總之有機會有可能啊！我而家因為目前仲未知道。大部分有部分仲未知佢點樣應對，因為呢個 gap 啊，呢兩種嗰得10%落差，你話真係唔係少，你話呢2% 就話有得佢啫，但係差個10%嘅話就唔知會點樣算，咁到底係呢樣？因為而家我又發現咧，我多咗好多人咧就係徵求呢個二手嘅 Android 機，因為呢個 跳船 最少，因為你最少可以攞嚟貨完金買完曬，買完道具你先調翻去。有部分遊戲係對你嘅跳 OS 所唔一定會對你個貨金成有影響，又或者係佢只係留咗喺你個 OS 度，你調翻嚟會響樹。有呢兩種機制啊，咁啊，我冇辦法俾你試啦。咁大家自己試下到底點樣貨先係最慳噶。所以對我嚟講就係冇乜影響嘅，因為第一係我係香港人卡啦，呢個唔知啦。第二就係。你唔貨金咪冇影響咯，講呢啲嘢啫。 好啦，咁今個禮拜差唔多啦，下兩個禮拜希望我可以睇到翻第二輯《復仇者四》啦。今日想去拍《肉棒棒》，成出16。 我哋講起咧，就呢個地下城上 Q 咗，就一個禮拜內會收。 餘剩嗰次一個禮拜算多啦。 我唔係一個單位嚟嘅嘛，呢個禮拜星期係單位嚟㗎嘛。 我 你會去過上海邊奇怪奇怪啦？ 我實在未睇啦。 溫如玉小女將香港上落呢度嘢，日本又好紅啊，咩嗰啲感動一億人啊嗰類咁嘅嘢嘅。佢哋個濕嘅濕即係嗱，輕句啲濕鳩富人嗰類咧，就感動全日本一億人。即係要，因為好多人真係好多人去日本，好多人睇到好感動。香港上我都好奇怪呢樣嘢。 因為日本紅嘅電影咧，十個有九到半，除咗動畫之外咧，都係出唔到國嘅，都係出唔到國嘅。即 係 都 係 因為真 係 日本人先會有感覺啦。 OK 啦。OK 好啦，唔係日本人最拿手噶嘛，一定啊！青春死到有嗰類嘢噶嘛。你去親日本睇戲都係嘅，通常咧一套入咩嗱女主角，所以你用女主角咧話有絕症嘅，跟住佢 kick 卡，跟住死入咗嚟乜嘢？我本來係咪嘢？我想睇呢個話 OK 好啊，呢啲有機會再講啦。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